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好啊，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呢个咖喱饭，今晚就辣味啦。 系啊，系啊。 咁啊，除咗早啲上菜之外咧，就因为今晚阿 Gary 要去呢、這个文协嘅周年晚会，咁、啊、所以我哋就即系提早半个钟。咁啊， 系啦，唔知会唔会见到收银机添？ 收银机唔系逐出咗文协嘅咩？ 系啊，但我谂佢 作为资深呢个文协创会会员 系啊， 咁啊系，如果系嘅话，你就问佢帮佢揿下个头，睇下冇个口会弹啲钱出嚟， 叮 叮叮叮咁样，可能收咗噶啦，应该咁样。不过会仲嚟嘅，我觉得佢区议会选举同埋呢个即系2020立法会选举都会继续。 食大啊，可能系 系啊，即系因为食开有路啊。上次立咗功咁就食开有路咁样，应该都会继续。 今日我睇新闻，唔知荔国荔国村嗰度有啲酒楼嘅，应该系啲工业或者雇佣嘅问题，佢又走出嚟啊，系咁啊，同埋喺个过程里边有文协嘅成员啊，咁所以我谂佢冇停咯。 咁曱甴话晒都打唔死嘅， 顽强嘅生命力。 佢嘅同恐龙嘅年代一路咁长。恐龙已经灭绝了咁耐，剩翻渣骨喺博物馆。咁但系曱甴， 老人家形容曱甴就系点咧？就 喺你屋企走嚟走去。 唔系，系叫越揿越出屎啊！即系揿落个曱甴个肚嗰度，越揿越出屎。 呢个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咁究竟呢个曱甴会唔会复出？ 系 九幽复出咁样。咁啊，首先讲翻一单嘢先，就系我睇呢个 online news 咧，就话阿 Gary 开会嗰阵时。呢、這個睇娛樂新聞係嘛？ 啊，呢、這個有啲要澄清一下。 就喺網喺內地啊，將呢單嘢 cap 咗之後，就成為一個廣傳嘅新聞。 呢個新浪網啊，竟然今日咧就我覺得係即係差唔多又係類似啲假新聞咁以訛傳訛咁樣。事源咧就星期三嚇呢、這個嘅湯房波就去公布財政預算案啦。 係咯，琴日同佢開拖你。係啦， 前日同佢星期四即係琴日同佢開拖。前日咧就聽佢嘅財政預算案。咁咧嗱，我哋通常咧個半鐘頭聽財政預算案，緊接住咧就每一個政黨每一個議員咧就會去到立法會嘅嚇開記者會要回應啦。我哋要好喺好短。時間即係我講勤力嘅議員咧，就會喺開會嗰陣時裝督曬，要回應啊，睇個內容啊，要做判斷啊咁樣。咁我哋抽到嘅時間咧就係1:40，即係換句話講咧，開陳茂波宣讀完佢財政預算案咧，我哋要喺8个字之內咧 就要開記者會回應。 咁所以當日咧，我喺個議事廳嗰度咧就開住個電腦嚇，咁啊聽完一大輪之後咧，最尾嗰半個鐘頭咧我就開始要讀啦。個主題會係啲乜嘢啦？點樣回應啦？駁斥啦？點樣係去？判斷嗰個嘅財政預算案，咁我諗咗兩個主題，一個就係話呢個嘅基建就揮金如土，咁就民生就九牛一毛。另外一個咧就用即係貓哭老鼠假慈悲咧，係去想窒啊財爺嘅。咁我喺網上邊咧就打下啊點樣做咩道具啊主題啊咁啊打貓哭老鼠假慈悲 出咗張白紙， 點知咧喺度碌碌碌，我冇停過㗎，即係每個畫面我諗停留都唔夠一兩秒到咧，碌到最底咧嗱，你哋每一位。網友或者係城寨人都可以打貓哭老鼠假慈悲咧，去到最尾咧，你竟然就會見到張柏芝嘅豔照出咗嚟嘅，著得比較性感啲。點解咧？因為原來幾年前或者多年前，張柏芝咧就曾經批評過啊謝霆鋒，就話即係貓哭老鼠假慈悲，咁所以就有佢嘅相。咁點知 你睇個 moment 就有人用 Teddy 鏡影咗啦。係 啦，我嗰當日其實我睇咗好多相啊，睇陳茂波嘅相啦。牛的相啦，九牛一毛的即係四字詞語嘅相啦，同埋貓哭老鼠假慈悲。咁理論上咧， 哎，大佬，我梗係知道，即係喺議事堂唔可以亂嚟啦。咁但係我因為，咦，我會覺得呢個係公務喎，咁樣係，同埋我不停咁樣係 loop 嗰個鏡頭嘅。咁事後即係有個即係我係開完記招啦，就有明報嘅記者走埋嚟俾張相，就係啱啱就係嗰版我睇到張柏芝嗰啲相。咁啊問我啊，點解你喺議事廳度做呢啲咁嘅嘢？我即刻就打開我部電腦，嗱，你睇下，我仲喺擺個電腦度，我冇停嘅。 你俾翻個 search 係啦，我即刻 search， 同埋我 exactly 揾得翻咧，你哋都做到嘅，就係、是、貓哭老鼠假慈悲咧，你就揾翻明報嘅攝嘅影嘅相。 明報呢啲好撲街 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哋，我叫佢話喂，呢啲唔係公眾利益嚟，即、就、係、是、你個情況就等同於你影到我開會嗰陣時眨眼嘅相啊，跟住當話即係報，佢其實唔係瞓覺嘅，佢係眨眼嘅啫。咁有咩？ 因为呢些新闻一在明报出咧，其他的建制派的大陆网媒咧就将佢 cap 咗之后，就改头换面之后咧就封存嘅，咁咧就攞嚟抹黑嗰啲泛民嘅议员。所以我就话明报是香港其中一份最扑街的报纸。我再讲一次，点解咧？因为利用他哋自己所谓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其实已经冇剩低唔系好多嘅咧。其实就系咩咧？就系、是、喂，你已经同佢讲咗系咁嘅情况。咁你有冇解釋過你嘅攝記去影嗰陣時候，你係咪長期監視住阿范國威？幾耐啊？睇咗幾耐啊？係咪嗱？如果你話喂，你成個鐘都係睇緊呢啲咁嘅嘢嘅，咁你講出嚟你就有 ground。 同埋你都講翻個事實同埋事實嘅全部啦。佢問我話要行使呢個採訪自由，我都知無不言，話俾佢聽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同埋最重要啊，就係圖片會殺人噶嘛。 一定啦，因為你 報 選舉嗰陣時 啊， 我張相又會再 loop， 跟住啲人就話明報影到嘅。 係啊，嗱，你攝記記住啊，喺議事廳嗰，如果你留意一個議員真係睇一啲，譬如你話打手機啊、咩上網炒股啊咁樣咧，佢一定唔係淨係影一張相。影十張、二十張、三十張，但係點解揀一張係有誤導性嘅相咧？我想質疑嘅就係咁啦。嗱，你真係要報，咁唔該你係咪都可以老實地將個事實去呈現出嚟咧？咁樣 不過算啦，我話俾你聽啦。明報就本身冇乜人睇嘅，不過咧佢就志在咩咧？俾子彈其他嗰啲嘅港人港地啊、拉 post 啊、橙傳媒啊嗰啲就會 follow 上。所以我就係話咧，有陣時咧，包括。今日我 share 咗個新聞咧，南華早報阿譚慧儀嗰啲英文啊，俾人修理， 係啊， 笑到碌喺度啦！嗰啲英文，我話以我所知啊，南華早報已經有個專人 係 幫阿譚慧儀去改佢嘅專欄噶啦，改佢啲英文嘅。如果唔係仲核突啊！ 改咗都係咁啊！ 一份百幾年歷史喺香港。在晚清創辦的報紙，支持孫中山革命的英文報紙， 英文報紙記住 是墮落到今日，因為共產黨要控制香港的媒體，指使一個白手套叫做馬雲、去收購南華早報、然後收購完之後呢，跟住呢就是用這個政治干預的方法、就找了個 keeper 叫譚慧儀坐進去，就去控制這份報紙的輿論。咁咪搞到咁咯，佢要紅唔要專咯， 系統問題啦，呢、這個淨系統性結構性嘅問題啊，係。 唔係，所以我話香港主流媒體嘅墮落咧係有原因嘅。點解新媒體啲人會 shift 過去新媒體呢？當你主流媒體越墮落，包括 CCTVB，、包括 Cable 而家開大灣區啦，佢話唔係本來話收縮呢個中國組嘛，啊原來走去開大灣區新聞。好啦，跟住咧就你見到姓邱嘅買咗都唔方係好嘢噶啦，其實。咁然後跟住你見到呢啲嘅信報換老總，換咗個姓郭嘅上去，同一時間南組又換咗姓譚嘅呢個上去，全部都係中聯辦友好嚟嘅。咁你就知道發生咩事 ？CCTVB 好大鑊喎，其實佢近年鋭意就話想嘗試打開大陸嘅市場，整咗咩 Big Big Channel 啊、Big Big Shop 啊咁樣係。咁但係大陸有成超過200個嘅電台啊，大佬，你點去同啲地頭蟲係去爭啊？ 唔係佢借求其揾個理由，佢搞一啲嘢，就算香港冇人睇都好啦。佢只要唔去報導一啲中共想香港人唔知道嘅嘢，包括李鋭細細等等呢啲，啲 CCTVB 只要唔報嘅話，佢就覺得大部分嘅人係唔知道。但呢個係錯誤嘅假設。其實好多嘢根本上就喺嗰個嘅互聯網嘅世界。是你不要以為上個年紀的人不用智能手機，而家智能手機的普及程度其實是等於我哋出街帶水樽啊等等一啲好基本嘅嘢嚟。 嗱，十年前我哋都仲講話長者有數碼鴻溝啊，但係今時今日冇噶啦。 冇 十個嘅長者裏面有好多個已經係有智能手機㗎啦。我哋做地區議員嘅會收到啲長者嘅要求，阿范議員啊，你可唔可以幫我爭取一下喺公園裏面咧？我耍完太極、飲完早茶去行嗰陣時咧，就有呢個免費 WiFi， 等我可以上網睇報紙啊咁樣係。佢唔睇又自可，一睇咦？點解主流媒體喺大台睇唔到個新聞，我喺網上面會睇到呢啲新聞嘅咧？咁樣。 咁佢咪話：咦，咁我過去俾錢又好，睇廣告又好，嗰啲主流媒體係睇啲乜嘅咧？ 嗱，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 嗯， 主流媒體嘅銷路越低，廣告嘅收益越細，喺社會嘅影響力越細，佢哋嘅公信力越低，結果咧賣攞油嘅可能性就越大，因為 惡性循環 就喺嗰度佢會得到其他嘅利益，包括一啲安排嘅央企登廣告啊、招商。嚟香港嘅招商團成版買起你做呢個線稿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咧就好似吸毒一樣啦，吸下吸下吸下吸下，即係等於大灣區初初就話，誒、俾你揸車上去，佢哋唔會揸車落嚟嘅。今日林鄭咪咁講，係啦，但係到咁上下就話唔得個噃，到你吸下吸下吸到咁上下嗰陣時候，一定係要互惠嘅喎，佢哋都要落嚟嘅噃。 經濟依賴就成為咗政治輸城。 當你嗰啲大學收內地學生收下收下收到一個地步。香港的自資院校，一陣間我哋會講，將會又係吸毒噶啦，開始吸大灣區嘅學生，成為佢哋嗰啲大學講師啊嗰啲嘅出糧嘅基礎嗰陣時候，就會連嗰個辦學為乜咧都會喪失埋。咁所以咧，我就係話咧，呢啲嘅主流媒體咧，其實放長雙眼睇佢哋得噶啦，我覺得，即係無論佢哋做啲幾咁有。用機去做的嘢都好啦， 熱眼報啊，你睇無線就得噶啦， 有熱眼報，我覺得 大台啊。 對好多報紙嚟講，南華早報，你問我，我哋嗰個年代，中學生個個人都要睇呢、這個南華早報嘅學校版、Young Post 叫做，咁咧就係學英文嘅。而家你嗰個咁樣嘅總編輯嗰啲咁嘅英文水平，鬼佬見到已經擰歪面喺度笑啦，跟住仲要喺度牙斬斬嘅話咧，我話俾你聽咧，係自己搞彎自己，因為佢要食咗大陸嗰條水嘛。 嗯 找阿馬雲去寫好過，馬雲話曬都係個英文老師，係嘛？都教過英文我諗。 你以為只係紅唔需要專啊？整下整下，大陸就專過你咯。 係啦，即係話佢毀咗你香港嘅人 才。你睇而家連香港自己無線拍唔到自己劇集㗎啦，嗰啲乜乜浩南傳啊、延禧攻略啊咁嗰啲製作已經係遠遠拋離咗本地製作。你想打入去大陸市場都唔得啊！ 同埋好簡單， 即係你造成你染紅咗之後，嗰個政治任務完成咗，你就冇噶啦！你價值係 北上揾食，拍大陸劇，拍合拍電影，然後揾到盆滿缽滿，跟住突然間話翻嚟回歸香港，問電影發展基金攞幾百萬走去投資嘅垃圾戲，你咪睇到咯！過年嗰票房，我一早講啊，黃祖藍嗰套戲係乜？我都唔明點解電影發展基金要傍水拍呢啲咁嘅戲？既然你想出去揾食咁耐咯。你方你翻嚟，我哋好恨你翻嚟拍戲咩？邊個恨想睇佢啲嘢咧？係冇啊！事實上票房證明，所以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當你習慣咗內地揾嗰啲快錢，食慣咗啦，到翻嚟你要掌握翻香港人嘅口味，仲拍一套雜碎式嘅歌舞片，係用公帑啊！大佬，我哋兩個有份俾錢嘅，係用公帑嚟拍。 但冇問過我哋嘅同意㗎。 呢啲咁嘅雜碎式七日先，大佬仲衰過新馬仔同鄧寄塵。咁嘅電影，然後滾人入戲院睇，大佬你當香港人傻嘅咩？以後呢個人拍戲都唔會有人再睇，我話俾你聽。點解啊？唔係話你揾大陸錢咁簡單，而係根本你失去咗對香港社會嗰個在地嗰個感覺，你根本唔知道香港人要乜啊！因為你揾大陸錢太容易啊，個演員做曬嗰啲咩江門市、惠州市政協。講幾句嗰啲嘅擦大陸佬鞋嗰啲説話，就個個攞到批文，太容易啦嘛！喺大陸咁嘅市場攞到批文，即係錢嚟噶啦嘛！好啦，當你用一啲嘅自己出賣自己嘅香港人嘅利益，換到呢個喺大陸做演員拍戲嘅機會嗰陣時候，唔該你以後唔好再翻嚟。香港係唔需要你哋回歸嘅， 因為做 香港唔再需要你哋 有意識嘅選擇噶啦，已經 係啊，你已經選擇咗啦。我哋亦都唔歡迎呢啲人翻轉頭，點解？因為你根本上就不了解香港人而家諗緊乜，點解你自己咪自己揾自己拍戲咪自己揾錢揾投資者咯？有懵佬投資嘅你咪自己舐咯。但係點解要我哋納税人？我再問一次，因為今年預算案又加錢俾電影發展基金，就攞嚟做政治籌用。跟住嗰條撲街咪真係幫阿陳茂波主持呢個 Facebook 嘅呢個財政預算案諮詢咯。 諮詢嚇， 喂大佬，做完呢啲咁嘅嘢收皮，我覺得。玩完了真的、 啊、本来明星几好的刘德华因为帮这个团结基金 去宣传这个东大屿填海人工 岛，不是讲上希凌，是每一个人 都是不行、啊、 到今时今日香港人已经很清楚、 啊、 對是非的觀念很清楚。 你們是側寫來的，為什麼發哥，為什麼古天樂這些，就是講較多是接近香港人，就是啱聽的人話，或者是對香港文化那個的擁抱，是有，就是是有這些這樣的歸屬的話，為什麼他們會受歡迎呢？是有原因的，這個是反映來的。你看看個對比，香港人怎樣看現在周星馳說回來拍，就是什麼新喜劇之王啊，沒 人看啊，告訴你。 就是這樣的。 你選我寧願選這個占士金马伦嗰套， 占士啊系， 战斗天使 系好睇，话嗰套啊，嗰套要睇啊，嗰套。 大佬嗰套应该入戏院睇，结果咪票房冠军。 系啊， 系嘛？但你睇到噶，我就话你嗰啲叶德娴，运输处识货啊，真系。揾叶德娴拍，仲要拍嗰啲咁样嘅喺车上。 系啊，你嗰啲蓝丝仲要批评叶德娴，佢系义务帮政府去做， 都唔知几受欢迎。 系啊， 系啊，都唔知几受欢迎。 系啊，说到香港人嘅心坎里， 唔系叶德娴嘅问题，而系因为大家喺车上边。已經是每一天見到這些這樣的處男處女攬著來處那些，然後呢就是呢就是被劫碌過啊等等這些東西，其實根本上大家每一天都在經歷著，所以當有個人去在個政府宣傳片裏面講出大家的怨氣的時候，大家就鼓掌。 這個就是近年繼這個的消防處的任何人之後的另外一個的高質之作，即是 高質素的， 還有跟他是什麼私人沒關係。我覺得最重要是他的主題是講什麼，他有沒有講出，你想想政府自从清洁运动这么多年，有没有一次近1997年之后政府的 campaign 本身是讲出市民的心底说话，哇，今次运输署那个就是。 同埋反映现实啊，是。 嗱， 运输署其实要很小心啊，你留意下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扮演呢，暗示或明示是讲普通话，全部都是广东话，全部都是在地的香港人，但大家也都明白过去。過去一段時間就係有好多裏邊亦都冇講拖夾嘅，冇講話 lift 啲夾碌嗰啲皮鞋 開 咗啊！我雖然試過咁樣係冇嘅，咁但係都已經係令到我哋好有共鳴，就係、是、香港過去近年因為呢啲咁嘅大陸化，香港人自己本身亦都為數唔少嘅有呢種咁樣嘅趨同啊，或者受到一啲負面影響啊嘛。 所以我就話咧，即係而家個世界好簡單，掌權嘅人咧，無論係報紙掌權嘅人、電視台嘅大股東，或者特區政府嘅高官、特首都好啦，或者中聯辦、或者港澳辦、國務院、或者習近平都，掌權嘅人永遠當嗰啲人其他人係傻嘅。你有冇留意啊？ 有啊， 係啊，即係有時簡直即係我哋覺得，哇，點解會咁諗嘢嘅咧？佢哋，譬如羅志光咁，我識佢咁多年，點解咁講嘢嘅咧？哇！120歲都可以係60歲都可以年青人，係嘛？點解可以咁講嘢嘅咧？跟住陳茂波，點解可以咁講嘢嘅咧？你嗰日喺立法會講咗一句大家都知嘅説話，就係話佢因為劏房而聲名著起。咁呢個唔係呢個係事實陳述嚟啊嘛？對我嚟講，我唯一唔滿意嘅就係話。是因為陳茂波、許報明夫婦，我覺得應該、 哦、應該係咁講， 因為佢老婆有份嘅。你咁樣嘅話咧，就低估咗，即係點講啊？佢嘅聲名著起就得力於佢老婆。 係有網友話我用詞不當，唔係聲名著起，係臭名遠播。 係啦，咁咧就發爛渣啊嘛，就係罵你咁樣。咁啊，呢個我覺得亦都係咩咧？你以前咧唔會諗到，佢哋會咁樣做嘅，即係突然間發爛渣，包括咩咧？今日理工， 理工 解僱嘅。第一個學生停學一年，另外一個研究院的就即時就將他逐出學校， 是叫永不 永久不永不錄用，理工永不錄用， 幾恐怖！ 我真係恭喜你啦，理工咁嘅大學唔讀都罷，我覺得。另外就係、是、我就奇怪點解學校可以判社會服務令咧？ 係啦，喂，呢個係 120小時 社會服務令呢樣嘢， 係法庭嘅 order 嚟㗎嘛？ 係刑事嘅一種，即係刑事刑罰嘅一種嘅處理嚟㗎嘛？點解由校方係去借用咗？ 點解學校變咗法庭 處理嘅咧？係嚇。 我就好奇怪，我當你係一個條件啦，可能你揀逼啲學生啊，等等乜都好啦。我想問一下，當日係因為搣咗民主牆裏邊嘅一啲港獨嘅標語，咁、然後引起衝突。好啦，我想問一下學校呢班咁嘅契弟，你哋呢啲高層係咪冇責任嗰啲完全係嘛？全部嘅責任由學生去承受。當然個別學生嘅行為本身係可能構成咗人身嘅危險或者威脅，可能有咁嘅情況。因為我冇睇過那段片，我唔知道。我信你嗰個調查，但係一個學校，如果嗰啲學生本身佢係唔係為咗個人嘅私利？我以往我所理解嘅乜嘢情況都係會停學休學啊！呢啲嘢咧喺學校裏邊干犯刑事罪行，包括咩啊？偷去女學生嗰度走去偷窺女學生沖涼等等呢啲咁嘅嘢。女同學喺宿舍裏邊 都未用到呢啲極刑係去懲罰嗰啲學生啊！ 當時我喺中大發生嘅只係一個警告咋，都係公開件事調查，跟住警告咋。 今次其實是相當重的理工這個處理是。 理工又不是好像港大那樣去處理馮敬恩那樣就報警刑事調查帶他上法庭，你會覺得他因為衝擊或者圍堵這些校委會或者是學校的管理層，你一是又 做這件事，因為個門檻個舉證的門檻是高的嘛， 那個刑事調查 現在不 是校方自己是去做判斷，是 我建議學生去進行司法覆核的。 嗯嗯， 我覺得不可能容許理工學校的管理層是這樣，我覺得其實因為你見到的星期二我哋講過城大將一個無厘頭，人哋只係將校長嘅人工同一個清潔工嘅人工並列，你校方竟然即係 remove 咗嗰個民主牆，以前係唔可能發生嘅呢啲嘢。而家啲學校，我覺得自從港大校委會事件之後，根本係有恃無恐，背後一定係有政府嘅支持，就係強硬對付學生。呢個亦都係上邊嘅政治要求。我想問下呢啲人工高過張建宗嘅呢啲校長，你知唔知啊？香港嘅大學校長嘅人工是高過張建宗， 我哋 政務司司長 係啦，即係高過我哋特區政府 第 二把交椅。 你身為教育工作者，你反而係採取一個叫做酷吏嘅態度去對付一啲學生。當年我哋去衝擊高坤，高坤係冇唔單止冇報警啊，即係淨係冇件事，佢話學生就係咁噶啦。 佢知道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係需要有個環境係去造就呢啲咁樣嘅文化噶嘛，係。 同埋我話俾你聽。我不是说纵容学生，学生的而且确是有犯错的权利的。 嗯， 你明白吗？因为那个是他最后出来工作之前，很多学生为了理想做很多事可能是错的，未必不一定是对的。但你学校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一次的犯错而去将他等于个官，你就去超级市场偷东西判到最重入去三年了？不会的嘛，就算你在外面的社会在外面的社會發生的事，你記不記得馮敬恩那次都是 了， 是都不是這樣判的。其實是為什麼學校竟然比法庭更加嚴苛呢？你是一個教育機構來的，你不是一個法院。 被勒令停學一年的學生會前主席，他是剛剛卸任之後現在就秋後算帳了，就不是在他做學生會主席的任內裡面是去懲治他，是連個 timing 都係差嘅，即係忌諱啊！但係呢個學生係嘗試係幫其他學生係去出頭啊嘛，係。 所以我話咧，你而家見到嘅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由習近平敢於亮劍，係歪理連篇，做埋啲最 ruthless 嘅嘢，集中營又搞，冚教會，然後焚燒十字架，乜嘢都做得出。然後點樣去違反自己嘅刑事拘留條例？江天勇放咗監，唔知道去咗邊啦。那些維權律師啊，好了，跟住到特區政府又 DQ 又成，做埋曬所有一些過去不敢做的， 掌掛我哋的選民嚇，即係民意代表褫奪佢議員的議席。 我都話啦，而家要追究翻啊，當日啊一路賴就話政府施政不利的原因，是因為立法會議員拉布，所以要修改議事規則。我想問一下而家梁君彥、陳建波兩條友仔已經係。隻手遮天啊！ 大權在握啊，係 點解政府嘅民望同埋施政仍然係咁困難？ 係啊， 係甚至比長毛喺度繼續拉布嗰陣時更困難咧。 係啊，嗱，記住啊，而家喺立法會裏邊，因為修改議事規則咧，喺財委會又好，喺公務小組委員會、喺人事編制委員會，要好多嘅項目，即係申請撥款嗰啲咧，上到去咧，係傾完差唔多係兩個鐘頭到咧，就會被強行。被個主席處理的議程咧，係強行係要投票 的。你嚟之前就啱啱就喺財委會咧， 是啊、 就係、是、發生衝突事件。 就係要同呢個嘅財委會主角陳建波喺度開拖。 兩位陳 X 波啊，一位就陳茂波，開完拖琴日，今日就輪到你、 啊、 又同阿財委會主席陳建波開拖，究竟咩事先？你講下。 嗱，嗰個真係好離譜啊！今日有一個咧，根本完全冇爭議性嘅，叫做油塘嘅一個嘅公屋嘅計劃嘅。平頂土地的一些工程的撥款的、很簡單，上次開會就傾了一個鐘，今天開會又傾了一個鐘、我只是我坐定定的，全程坐定定是問了兩次的問題，其他有些議員葉建源、譚文豪、那些連第一次都未問到、就答我是去用僅餘的四分鐘幫他們去問問題、問完之後即係差不多要投票的時候咧，這個陳建波作為主席，我覺得真係絕對濫權，就開住麥不斷喺度講：，唉，你哋唔好再拖咁耐啦！誒，而家開會嗰度都冇乜人喺度問噶啦，咁梗係啦，建制派嗰啲唔坐喺度，冇開會，得 你少數人喺度問， 你作為主席。 即 言下之意就唔好左頭左勢啊，我哋要快啲要通過啊咁樣。咁嗰陣時係興起啦。咁仲有其他議員想嘗試去辯論，點解唔俾問啊？提一啲規程問題。呢、這個陳建波咧就只係開麥有佢講，就唔俾其他人哋講。但係當佢哋建制派保皇黨嘅何君瑤即係發言話要要求支持呢個陳建波作為主席嘅裁決嗰陣時咧，就開麥俾佢。咁我而家係興啦，咁咪同佢嘈起上嚟咯。 即是自己有就开咪 是啊 即是黑哨啦 是啊 即是他做球证又落埋场踢波、啊、又铲波、啊、又勾脚 是啊因为我哋作为议员一样是可以就个规程呢是去提出一啲问题佢係识你咪唔俾你讲跟住我哋唯一係点呢就利用我哋喺跟住嗰个议程嘅发言嘅时间例如四分钟五分钟呢我就用返一分钟去闹佢。鬧到阿陳建波興起嗰陣時咧，佢就話：哦，范國威，你作為議員咧，唔應該喺度發癲。 咁啊，其他議員本身已經係有問題嘅咯。 其他議員就會覺得咧，呢個係有冒犯性，亦都係猜測其他議員嘅動機嚇。咁同埋過去亦都試過嘅，即係喺13年嗰陣時，係啦，13年嗰陣時啊，蔣麗雲一樣係嗰陣時就係要保護阿陳茂波，咁又係鬧其他議員。咁我哋咧就認為佢呢個係失言，呢個係違反議事規則，因為議事規則係唔可以侮辱其他議員， 同埋 要求佢收回、要求道歉，甚至乎講發癲係咪對呢啲精神病患者係一個唔尊重？咁樣，但陳建波就唔肯喺度同我哋吉不斷喺度拗，拗唔過之後， 佢點拗咧？我想問啊， 佢話我冇，好簡單，佢同梁君彥一模一樣。我做咗裁決，總之我裁決咧，我係冇違反呢個議事規則，跟住咧你哋就唔好再講，我唔開麥俾你，你哋唔好再講，跟住講唔過去之後，我而家休會。 咁我想問下，如果我喺現場咧，我會咁講，陳建波，你而家發緊癲啊？我想睇下佢點裁決。 有阿郭嘉琪醫生就係咁樣問翻佢：你係咪認為呢個係可以？你唔收回嘅話， 你話唔收回嘛？ 係咪認為日後我哋可以用翻用翻呢個？佢又唔係喎，日後大家都係唔好講呢啲嘢。不過我都係唔會收回。係好離譜啊！所以係而家係打橫嚟嘅，我哋嘅建制派議員 係。我咪就係咁咯，即係話已經詞窮理屈。係 啊， 跟住去到地步就發爛渣。 係啊， 發爛渣最尾咧就係數票。係 啊， 我人多你人少。 仲有第三個啊，除咗梁君彥同埋呢個嘅陳建波之外咧，仲有呢個叫我掌控住或者係即係作為主席呢、這個公務小組委員會嘅主席盧偉國啊，佢又係好離譜啊！陳建波就係提到佢，而家盧偉國係做過乜嘢呢就喺前日開咗一次嘅記招，就聯同埋嗰建造業界嘅人走出嚟，就話議員發言就等同拉布，阻礙佢哋係去即係啲工程。是塞車或者係少咗撥款， 多兩個鐘 喂，大佬，我哋跟住我哋會講財政預算案，而家差唔多咧，由十幾年前嘅每年基本預算工程撥款嗰度咧，係講200多億，大幅飆升到而家今時今日，每年係講緊700多、800億，未來幾年咧，每年都超過1000億， 根本冇咁多人做啦。喂，大佬， 你建造業界一方面又話啊，政府嘅工程咧就會有時令到我哋飽死，又會有時令到我哋餓死。當我哋面對飽死嗰陣時，我哋要引入外勞，但係另一方面，你就串同埋呢建制派嘅議員喺議會度咧，就話：其他民主派議員咧係左頭左勢嘅，佢即係言下之意，即係 guarantee 政府一定要批錢，唔批錢左頭左勢就係影響佢哋嘅生計。 既然 係 咁，盧偉國就唔好做議員啦。喂，你連呢個議員基本嘅職責 係啊， 去審批政府嗰陣時候都要睇下份撥款申請嘅文件啩，都唔使睇啦。係 啊， 咁你做議員做乜咧？嗱，其實我都有個方法。 你睇下，嗱呢個就係等同於如果你放喺美國，你會唔會想像美國嘅共和黨或者係 Donald Trump？特朗普走出嚟同埋啲建造業界，喂你哋唔好阻住我興建呢個墨西哥同埋美國邊境嘅圍牆，因為如果係咁咧，你哋阻住我哋呢啲民主黨人咧，就影響我揾食。喂，呢個世界上有邊一個行業係要要求個政府不斷要撥款，用民高民資去支撐佢哋嘅行業㗎？ 大佬，坦白講， 有冇搞錯啊？ 過去嗰十年，港珠澳大橋同呢個高鐵， 係啊， 我諗嗰啲層層盤剝都有份啦啩？ 係啊， 嗰啲工程顧問，我唔係講盧偉國啊。我不知道他有冇份參與佢啲公司，係嘛？嗰啲潘樂圖啊，即係阿律政司的老公，嚇嗰啲公司個個都有份啩。我諗嗰個大餅都分了很多了。 記住啊，每年是700多億嘅，而家係每年700多億嘅，各位是很大很大的數字嚟㗎，係。 所以我好簡單，呢些人作惡咧，我成日都講嘅道理是要他哋付代價。如果唔係咧，佢一定係會咧蹦去共產黨嗰邊咧，係有咁賤得咁賤咧，去踐踏香港人的利益的，所以我話咧，功能組別嗰啲，如果佢哋係服務於外資公司咧，最好啦。我覺得，我唔知陳建波係服務於咩公司啦。 保險業界 啊，係咪？我記得以前曾經係外資嘅，應該係，我唔知係咪。 或者盧偉國呢啲，最好咧就將佢哋呢啲咁英勇嘅事蹟咧，係傳揚出去，用英文嘅方式，包括等佢哋冇公司啊，包括梁君彥都係噶，梁君彥做好多美國生意嘅，應該係好似做製衣廠噶嘛，係嘛佢？係好啦，就等佢外國知道呢啲所謂嘅業餘政客點樣為咗討好共產黨嚟踐踏香港嘅核心價值。嗱，你唔好以為人哋冇回應咯，因為呢樣嘢同時喺人哋國家發生緊嘅，就係呢啲無恥政客。